他的真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共度这一生。相处好多年，想要牵手到永恒，谁知最后结果却是我们有缘无分。失去一个人就会得到一个人，何必还要这样苦苦的去撑。你想要的幸福我却给不了全部，那就只好让你走，去找更好的归宿。 谁